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司法部最近公布了关于推进公共法律服务平台建设的意见要求，立足法律事务咨询、矛盾纠纷化解、困难群众维权、法律服务引导和提供的平台建设功能定位，打造公共法律服务实体、热线和网络三大平台。今天九六九和周周一起听资讯。海淀区清河街道目前已经拆除了违法建设达到1125平方米，取缔小散乱污企业达到61个，而我们也了解到，在拆除之后的空地呢，将会作为停车场使用，以缓解该区域的停车难问题。最近市属各大的高校迎来了新生的报到热潮，那今天呢，大学迎新也是花样百出，多所学校呢启动了刷脸注册，在人体识别系统助力之下，学生对着摄像头刷刷脸，几秒钟就能够完成注册了。而这些在移动互联网环境当中生长的新生呢，也追随着新的科技步入了大学的校园。来自国际方面的消息，根据澳洲网报道，自新加坡共享单车 O-Bike 登陆到墨尔本之后，用户的乱停乱放的行为引发了一些居民的不满，他们将小黄车描述为垃圾甚至是视觉污染。墨尔本市议会呢，现已经正式的开始对于非法停放小黄车进行清理，部分的车辆甚至被送到了垃圾的中转站。 都去不了的地点，就用我全部想念缝起世界两边，遥远的视线要看你的一切，偶尔化作雨代替我来轻抚你的脸，天空想你就像天空覆盖你影踪，每朵云都是思念的转动，天空我和你的天空，经过烈日狂风，难道没星星见彩虹？在梦和现实交接都去不了的地点，就用我全部想念缝起世界两边，永远的视线要看你的一切，偶尔化作雨代替我来轻抚你美丽的脸，天空想你就像天空覆盖你影踪，每朵云都是思念的转动，和你的天空经过烈日狂风，难道没星星见彩虹？爱不能够留在身旁，就让我们把它种在心中再生长，谁不是经历创伤才学会更坚强，想你就

我有，让我甘心为了你付出我 林俊杰唱过的情歌非常多，那修炼爱情的这个 MV 可以说对他来讲非常的有意义，因为他在16岁的时候有一位他的女性朋友呢向他告白了，虽然没有成为情侣，但是却成为了非常好的朋友。这位好朋友在后来林俊杰的情感道路上也曾经尝试过要给他搭桥牵线，也让林俊杰找到了自己的初恋女友。然而在1997年，这位女性朋友搭上了死亡的航班，飞机在空中粉碎性的解体了，机组人员和乘客也都无一生还。飞机出事之后，好友的行李箱里居然发现了一张林俊杰的照片，可以说这个女孩子是亲手把自己喜欢的人介绍给了别人，照片呢却还是舍不得拿出来。所以在修炼爱情的这首歌当中有一句歌词叫做为一张脸去养一身伤，林俊杰也决定正视这样一段难以忘怀的过去，写下了这首非常好听的修炼爱情。 往事不会说谎，别跟他为难，我们两人之间不需要这样。我想修炼爱情的心酸，学会放好以前的渴望，我们那些信仰要忘记多难，远距离的欣赏，近距离的迷惘，谁说太阳会找到月亮，别人有的爱我们不可能模仿，修炼爱情的悲欢，我们这些努力不简单，快乐恋是一种勇敢，几年前的花香，几年后的月亮，为一张脸去养一身伤，别再想念我，我会受不了这样。吉他真嚣张，路灯把痛点亮，情人已经看过多少次月亮，他在天空看过多少次遗忘，多少心慌，修炼爱情的心酸，学会放好以前的渴望，别再想念我，我会受不了。

自驾出游选易捷度假连锁酒店，亲子旅行选易捷度假连锁酒店，企业团建还选易捷度假连锁酒店。一站式旅游服务，全国景区200家门店共选。咨询专线400156-1616。 买包买衣服，换好工作，涨工资， 换工作，靠前程无忧。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 大家好，我是温兆伦。 我是魏晨。 我是对了叮当。 我是森丽袁咏琳。 我是张志成。 大家好，我是贤子。 我是卓依婷。 我是高雅麟。 我是小刚周传雄。 大家好，我是蔡淳佳。 我是陶虹。祝经典九六九， 经典九六九， 经典九六九 五周岁生日快乐， 五周岁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和我一起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九六九。 五年可以组建一个家庭， 五年可以成就一番事业， 五年就可以是一生一世。 I love you。 五年，我们相信、相依、相赖、信赖、感恩和答谢。 九六九精英爱听榜。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首先来关注影视方面的消息。随着网络剧越来越火，有关部门对于网络剧的监管也越来越重视。最近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展改革委以及财政部、商务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联合下发了关于支持电视剧繁荣发展的若干政策的通知，其中关于网络剧的管理明确地提出了要求，要求未取得新闻出版广电部门颁发许可证的影视剧一律不得上网播放。今天九六九和周周一起听资讯。北京卫生计生监督所在最近约谈了包括格林豪泰、七天、如家在内的35家快捷酒店，指出他们的卫生不达标的问题，拟一并罚款6.9万元。财政部最近公布了2016年彩票公益金筹集分配和使用的情况，去年全国筹集彩票的公益金达到1085亿，其中有105亿用于了社会公益。最近5个月，环保部28个督查组监察了4万多家企业，发现超过半数存在着环境违法违规的问题，其中涉及大气污染的散乱污企业达到了7180家。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最近为鼓浪屿颁发了世界遗产证书，鼓浪屿也成为了中国第52处世界遗产。 手指间。

大过于朋友的暧昧，寂寞的成为甜蜜的责备，有独一无二专属的特别，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半生无悔，我的心情就像和情人在斗嘴，奇妙的直觉，错误的定位，这杯有独一无二专属的特别，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半生无悔，我的心情就像和情人在斗嘴，奇怪的直觉，错误的定位，对你爱爱爱爱我有点胆怯，